郭林帮刘宇想到的办法很损，但是很实用。他让刘宇报请了严打行动，联合四个区的刑侦支队，对黑豹下面所有厂子都进行了突击临检。整个行动持续了10天，风雨无阻。行动的最后一天，郭林和刘宇一起去的，刻意选了黑豹常去的商务会所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大家碰了个正着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该在跟不该在的人竟然都在。 喂，你们这帮警察什么意思？都临检了这么久了，你们到底要查什么？ 在大堂上，有人直接就跟刘宇和郭林呛上了。毕竟是憋了这么多天，完全不需要前奏就可以直奔主题。刘宇气定神闲坐在大堂的沙发上。 警察要查什么，是不用跟你们做报告的，你们只需要配合。 你这就是诚心找茬。 找茬？ 刘宇抬头讽刺瞥了这个号称是会所经理的男人一眼。 你有什么茬好让我找？ 你…… 火已经被点着了，大家也不妨撕破脸。郭林知道刘宇这口气必须得出来，所以眼见着两边顶起来，他在旁边观看不出声。按说已经小半个月了，以他对黑豹这种人的了解，估计忍到这时候也算是极限了。果然没多久，大堂的争执就惊动了本来在会所里面的黑豹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走出来，排场不小。不过郭林他们带的人也不少，两边这么一对上，颇有些警匪片的场面感。 郭警官，又是你啊。 黑豹一眼就看见了郭林。郭警官三个字说的简直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。郭林倒是反应得很自然，他还笑着挥了下手。 来日方长，我们有缘吧。 操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 费雷怒气冲冲往上逼了两，但是随即便被几个年轻的刑警拦了下去。 你们想干什么？ 这句话应该我来问吧，警官。你们带着这么多人一天到晚跑来跑去的，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啊？ 黑豹到底是出来混了些年头的，明知道刘宇和郭林是来找麻烦的，竟然还能压得住火。他自己坐在郭林对面，后面小弟大手站了好几排。先是吩咐人去拿瓶酒过来，黑豹给自己点了根雪茄，胳膊横在沙发背上。 咱们都是明白人，也别绕弯子了，有什么事儿，大家不如往开了说。 刘宇看黑豹就不顺眼，他不怎么客气的冷哼一声。 哼，你以为我们是来跟你讨价还价的？ 不管是不是，总还有商量的余地吧，没必要搞这么大的排场，我看你们警察也没有这么多时间。 时间总是能挤出来的，你们不介意的话，我们隔三差五的就可以过来走动走动，捧个场。 我看你们是来砸场子的，我费雷。 行了，打这种无意义的口水仗也没什么意思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不如大家开门见山吧。警官，你们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 乔家听见费雷的声音都觉得碍事儿，他没什么耐性的打断隔壁的话，然后敲了敲面前的玻璃桌，一副招呼所有人过来开会的架势。郭林眼看着乔家鸠占鹊巢抢到主导权，一边看了对面的男人一眼，一边配合着演了起来。 其实我们想干嘛，豹哥应该是心里有数的。 跟着一起叫了豹哥，不过郭林这豹哥叫的略有些嘲弄。黑豹刻意忽略了郭林的态度，他抽着雪茄给自己倒了杯酒。 实话说，我不明白。 我们也不想妨碍你做生意，但是有些坏人的日子过得太舒服，我们警察就睡不着觉，睡不着就只能出来到处看看了。 所以你们是要找人？ 警民合作，有些人我们找起来很麻烦，相信豹哥你出马就不一样了。 他就是要逼黑豹跟警方合作，现在物证上他们确实是拿那个孙大林没办法，但如果是黑豹愿意交人，刘宇一样可以达到目的。黑豹当然也不笨，他其实知道郭林他们是为了什么这么大动干戈，只不过他没想到这次警方真会豁出去这么大精力跟他们纠缠。 无意识的，他歪头看了一眼身边这个跟着自己不短时间的小弟。强猫见状脸色一变，总不是真的要把他交出去吧？ 豹哥。 然而黑豹并没有表示出任何信息，他默默地抽了一会儿雪茄，然后低头笑了一下。 哼，不是我不想警民合作，只不过如果以后警官们都上我这儿来要人，我这生意也就只能关门大吉了。说不定下次你们会直接冲到我家里来去找我聊天，那我怎么办呢？ 这种自断一臂的买卖太不划算，不到万不得已，黑豹都不会妥协让步。刘宇当然也没想过黑豹会表现出立即配合的态度，他凉凉的一摊手， 没关系，时间还有的是，现在只是行动的第一阶段，你们还有时间慢慢考虑。 他话音刚落，其他临检登记的警察也回来汇报情况了。 行了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过两天我们再来。 黑豹听到这句脸色都黑了，只是因为不好发作，他沉默地任由刘宇他们一行人大张旗鼓地走出大门。还没等他发火，郭林竟然又折回来一趟。 我是你的话，就会认真考虑清楚。真要玩下去，我们缉毒队还可以陪你再玩一会儿。我明确地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算，就怕最后代价太大，你玩不起。 这些会所再被他们搅和下去，恐怕关门大吉都有可能。他们做的就不是正经人的生意，出入总跟警察打照面，恶心也恶心死了。丢下这句话，郭林也闪人了。临走前和乔家对视了一眼，彼此眼底都罩着一层戏谑的笑意。郭林和刘宇他们走了之后，黑豹就把几个算是心腹的下属叫到了办公室。乔家反正也跟了全场，理所当然的也掺和了进去。黑豹也懒得废话了，他看了强猫一眼。 你自己怎么想的？ 豹哥，他们这是在威胁你啊。 黑豹没接话，费雷倒是插了一嘴。 废话，那帮警察摆明了就是故意让豹哥难堪，但这祸是你自己闯的，没道理连累豹哥每天都被那帮死警察缠着。 费雷，你什么意思啊？ 就是要你自己的麻烦自己解决。 他俩共为黑豹的左右手，想当然关系不会太和谐，费雷趁着这种机会落井下石是可想而知的。乔家在边上看着他们狗咬狗，对于黑豹的意思却大概是看透了。他要是真想保强猫，就不会让所有人都进来开这个会了。所以当黑豹把一样的问题抛给他，问他什么意见的时候，他也很识趣地把话接了下去。 我只是觉得这帮警察这次应该不是随随便便找两天茬，可能真的会耗很久啊。别的不怕，就担心回头道上都知道了，可能好事之徒会以此来搅事儿。 这话可是说到黑豹心里头了，他演技夸张的点点头。 我现在也是顾虑这个。 豹哥， 强猫有点不敢相信自己这就被推出去了。 你看刚才那帮警察的架势，再搞下去对谁都不好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帮你想办法的，就算你认了也不一定会判多少年。其他的事你不用管，现在你手里的地盘，你出来了还是你的，我帮你看着，没人能动。 浩哥，我不想进去蹲。 你他妈早干嘛去了？搞出这么大的麻烦，现在说不想进去，管个蛋用。 黑豹的耐性也用得差不多了，本来他刚才被郭林挤兑的心情就很恶劣，强猫这事儿说到底都是他被削了面子，他才是最气不顺的那个。眼见黑豹炸了，强猫就算再不甘愿也不敢吭声了，他暴躁地往后退了两步，靠在边上，一脸要杀人的怒气。乔家知道这时候不太适合他一个外人戳在人家家务事里，所以随便找了个借口就闪人了。